跳跳跳， 我们不会老， 不会老。 耶耶耶，你要去学国语，你国语都不标准啦，很让人好笑。 你哪样都都卖岗位了，我什么都要的。 最近呢，泉州一家米粉店歇业通知走红了，老板非常傲娇地说要送儿子去清华大学读书，所以关门了。米粉店老板的儿子今年高考总分是656分，被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录取了。我们都要努力工作了，希望能够在自己的领域让爸妈傲娇一把。 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随浪，此际今朝。苍天笑，纷纷世上潮，谁负谁胜出天之江山笑，烟雨遥，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妙。清风笑，景野寂寥，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。生事不再寂寥，豪情仍在，痴痴笑笑。 啦啦啦啦啦。 推出了共享法拉利的服务，单价超过了500万人民币的法拉利，1分钟1块钱，油费自付。不过押金呢也不低哦，3000美元呢。怎么说呢？开车1分钟，拍照2小时，有没有？问题是这3000美元的押金从哪儿来呢？ 写封信也可以，不做什么也可以。

代呢是一个共享兴起的时代，比如说共享单车、共享雨伞、共享厨房，现在还推出了高校共享宿舍，还有高校共享宿舍一天25块钱，现在租都不叫租了，全都叫共享了。租书不叫租书，叫共享书，租车不叫租车，叫共享车，如果财富也能共享该多好呀。 我没有金银财宝、汽车、洋房，也没有很多 money 存在银行，但是我有爱你的心，好多好多装得满满的、满满一箱。你不要紧张，你听我慢慢讲，只要你在我的身旁，我就是那全世界最有钱的人。啦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吃不到山珍海味、鱼翅鲍鱼，我只有剩菜剩饭放在冰箱，但是我有绝对的信心，可以把你养得白白又胖胖。我没有说谎，你给我回去好好想想，不论你在什么地方，我都是你冬天里温暖的太阳。Nike， 但是我有绝对的勇气，可以为你上刀山下游过去。我是说真的，我发誓我不是随便讲讲，因为你在我的身旁，我已经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。 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呢，借助磁共振成像扫描一个女性的大脑，发现大脑当中负责记忆、情绪和情感海马体体积随着雌激素水平变化而有规律的改变着，发现女生在特殊的日子来临前几天呢会更加的聪明。所以之所以那么几天你脾气暴躁，是因为你觉得他们太笨了，让突然聪明的你操碎了心呐。 Yeah.

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前两天呢，看了央视九纪录频道播的一个叫做《小宠当家》的纪录片，非常的有趣。当然有人说鞋子的气味呢，对狗狗有难以抵抗的诱惑力，特别是皮质的鞋，越是昂贵的鞋呢，越适合小狗狗们的牙齿。但是对于主人们来说，这可能不是个好消息。 我一直很有自信，平常不怕说出口，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。 有个6岁多的小朋友呢，走红了。他在重庆南州骑着摩托车在路上飞奔了近2公里。孩子的父亲呢，当晚准备回家，孩子提出了尝试骑车，然后他爸爸就同意了。民警最终呢，对他爸爸处了2000元罚款，吊销驾驶执照，并责令其对孩子进行教育。你可长点心呗。 你的真带着香，你的香会说话，你的话好像是对我说。我的专长叫做流浪。